最好的你。 说过， 要让你自由， 不能完全属于我，我也愿意照顾自己。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因为想放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想坐火车红颜回到你的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谁也不爱了， 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忍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想到会变得没什么，曾经我是你的，你为你是我的，爱得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都懂了，但是你不爱了，都有了，这一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 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。 再睁开眼，此刻接下来哪里有什么落拓，明是真的人是假的，为什么执着一百年前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被爱是真的没有什么